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《山蜃楼》第二集。原来下午的时候变天，说是有大雨，景区在下班前两个小时就安排各处喇叭播报这事儿，反复强调要注意安全，建议游客提前结束游览。大多数游客还是惜命地陆续离开，王庆亮还以为不会出什么差错，哪知下班的时候，两个年轻女人找到保安室，哭丧着脸说自己的三个同事联系不上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那三人逞能，进了禁止通行的一条未开发岔路，估计是越走越远迷了道，深山里没信号，当然更没可能听到广播。武陵山区太大，只开发了一小部分，岔道太多，没那个财力造墙围堵，只能在石头上油漆大红色的告示，类似禁止通行或者危险，此路不通，以期游客们珍爱生命，心存敬畏。哪知隔三差五的总会出几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货，但是又不能放着不管，万一真出什么事儿，新闻上一报，微博上一转，对景区来说打击不可谓不大。王庆亮只好召集了几个人打着手电进山去找，过那个禁止通行的路口时，觉得这份工作真他妈不值， 每个月不到3000的饷钱，居然还得冒生命危险，我们找了2个小时才找到人，还好没有人出事儿。 王庆亮拿手摁住剁椒的桌沿，脸涨得跟辣椒一样红。 哎，你说正常人这种时候就算他妈的不道谢也不该讲风凉话吧。 剁刀声太响，不利于倾听，柳冠国已经斯文地改成了缓切，听到这儿微微点头。 哎，可不是吗？ 王庆亮鼻孔都快往外喷白气了。 哎，你知道那几个傻货说什么吗？ 我买了票的，我们是纳税人，你们景区都是拿我们纳税人的钱造起来的，别说下雨，就是下刀子也该进来找，这是你们的职责。 怎么这样啊？哼，那是挺气人的，要么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呢。哎，那现在都结束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 哎呦，这光顾着生气了。我原本是要过来问什么来着的。 那表情一看就知道是断片了。人一有了年纪就会这样，脑子时不时卡壳。柳冠国也不追问，继续斯文地切辣椒。王庆亮终于想起来了，他凑近柳冠国。 哎，上次你跟我讲的那个山蜃楼，又叫阴寮的，真的假的？ 柳冠国心里一惊，一刀切歪，要不是反应快，差点赔一截手指头进去。他故作镇定，但还是不免结结巴巴。 是什么楼？我什么时候讲过？开什么玩笑，山鬼戒律第一条就是嘴巴的严，家事不能跟外人讲。再说了，这头顶隔一层就是大牢，就算犯事儿，也不能干这个时候。 就是咱俩搞了条老腊肉下酒那次，你喝高了，搂着我脖子说你是山鬼，还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就跟海市蜃楼似的，这山里会起山蜃楼。 柳冠国后脊背上已经滚冷汗了。 靠，酒也太他妈误事了，得戒酒，一辈子都不能沾。 山蜃楼起来的时候冷飕飕的，又叫阴寮，活物都不耐在里头待，争着抢着往外跑。哎，真的假的呀？ 柳冠国回过神来，连忙打断他。 哎，我还说什么了？除了楼？ 除了楼啊，那没别的了。 很好，柳冠国定了定神，开始自己的表演。 这你都信？ 我也没信啊。 嗨，我那是喝大了，舌头乱鼓的胡诌的。咱俩都认识小20年了，我哪看上去像山里的鬼了？是鬼，也得是县里的呀，我城镇户口。 王庆亮人憨，跟被拿绳穿了鼻子的老牛似的，被柳冠国三两句一绕，就只知道跟着走了。 我就说你是喝高了，说话跟唱戏似的，一套套的，差点把我给唬了。 很好，看来局势尽在掌握。 哎，上次喝酒都过去大半个月了，怎么从没听你提过这事儿啊？ 哎呀，我也喝多了，睡觉起来呀，就忘了呗。 那怎么偏偏今天想起来了？ 幸好王庆亮人实在，从不说半截话。 哎，今晚上不是进山找人吗？越走越深，正走着道，我听到嗖嗖的呀，手电光往那一扫，好家伙，我就看到蛇啊、蛙啊，还有不知道什么虫，一溜烟的又逃又窜，哎，也邪门了啊，尽往一个地方跑，跟逃命似的。哎，我就奇怪了啊，这蛇不是吃蛙的吗？怎么肩并肩就跑起来了？再然后啊，脑壳里打了个亮，一下子我就想起了你那晚的话了。你还说这叫虫蛇跑什么来着？我越想越纳闷，反正回家的时候啊要路过你这儿，于是顺道进来问了一嘴。不过既然是胡诌的，那就没必要寻根究底了。 王庆亮东拉西扯了几句之后，悻悻穿上雨衣告辞。柳冠国送他到门口。 那些山里跑的跳的都比人机灵，电视上不是说了吗，地震的时候他们先知道，排着队跑，肯定是下大雨哪里塌了，所以他们着忙乱窜呢。 言之有理。王庆亮脸上发热，觉得自己是有点一惊一乍的，很对不住这么多年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。目送着王庆亮走远，柳冠国长舒一口气，拿手扶住门框，又抬眼看向远处的山影。天黑大雨，近处的景都有些模糊了，山影倒还隐约可辨，跟耷拉着挂在天边上似的。什么山蜃楼，那是多古早的传说了，别说他没看过，他爹他爷都没看过。柳冠国吸了吸鼻子，转身往桌边走，才走了两步，鬼使神差般的又转了回来。 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呢。 他从最右边的开始依次点数大雨中的山头，点完一遍愣了两秒，又从左边开始点，点着点着，一股凉气从心头窜起。这客栈开了有些年头了，他每天从大门进出，那高处的山头一天少说也要看个20遍，到底几座心里门清，还很附庸风雅的给起了个别称叫18连峰。但是现在那些冲冲矗立着的黑色山头居然有19个。 这个颜色显得高冷也衬你。 要高冷做什么？ 你明天请客，形象还是往高冷上靠比较好吧。 孟千姿住的是这一层视野最佳的山景房，面山的大露台一敞开，简直是天然的大银幕。不过现在入了夜，雨又急，大落地窗紧闭不说，连厚厚的帘子也拉得不露缝隙。室内仿山桂斋那头的风格布置，颇具古韵。孟劲松坐在明室四出头的官帽椅上，皱着眉头看着手里的几张打印纸。明天说是孟千姿做东，请各路好朋友吃饭，其实吃饭在其次，要紧的是搞好关系，和睦共处。湘西这个地方自古出彪悍人物，屈指一算，派系就有古树、陈州福、赶尸匠、落花洞女、虎户等等，山鬼一系还真不敢独大。 所以宴请的规格席次都很讲究，但柳冠国这人不擅长文书工作，提供过来的名单、座次图等虽说尽心尽力，却排布混乱。孟劲松看得本就费劲，偏又不能集中精神，因为罗汉榻那头新慈正在给孟千姿做指甲，两人鱼鱼低语，可外头雨大，反衬得屋内安静，一字一句孟劲松都听得明白。他往那头斜了一眼，正看到孟千姿浴后乱挽的发髻松垮欲坠，丝缎的浴袍滑向一边，露出白皙肩上一截纤细的吊带来。孟劲松赶紧移开目光。对于穿戴这方面，孟千姿在他们面前确实比较随意。孟劲松很传统，觉得男女有别，委婉提醒过他几次，孟千姿却说， 我自己的地头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见你们还要正装，你不适应你就调整自己，多调整几次就适应了。 再后来被孟劲松说烦了，就送了他眼罩和盲杖，和他说， 你要么适应，要么以后戴眼罩探帐子进来，这样你眼不见心不烦，我也不被唠叨，大家双赢。 被孟千姿这么一通抢白，孟劲松就不好说什么了。 千姿毕竟是做山鬼第一把交椅的，26、27的年纪，也谈不上成熟克制，脾气难免带刺，只有别人适应他，没他适应别人的理。再说了，在他之前，山鬼王做空悬32年，好不容易发掘出这颗稀罕的苗子，上下还不把他捧成宝贝疙瘩蛋啊。 孟劲松又想到孟千姿14岁的时候就做出了携同班男友坐火车私奔去大理隐居的壮举，被众人在火车站堵截回来时又骑住7楼的阳台，叫嚣干涉他的恋爱自由，他就要跳楼。后来还是众人把他的男友领到了现场，那小屁孩被修理恫吓过，哭得泪流满面，嘶哑着嗓子自我剖白， 我也不想的，我劝过千姿，我们还是学生，要学业为重，考上好大学，报效国家，我都是被他逼的。我其实是想先稳住他，再给你们打电话啊。 据说当时孟千姿死志顿收，纵身下地抡起一张椅子就要砸过去，被众人7手8脚摁在了地上。少年时代就如此剽悍，孟劲松还一度忧心，觉得他将来接任时必定是个混世魔王，哪知有些树少时笔直，成年长歪，他这种小时候就歪得特别感人的，后来居然自我周正了。想来想去，只能归功于祖宗奶奶的照拂。而此时另一边的低语声继续传来， 在自家高冷也就算了，湘西大户，我要你养不图你粮，哪个吃你这套？ 礼貌当然要有的，虽然咱不能傲慢，但是态度得疏离，得表现得高深一点，让人琢磨不透。毕竟你地位不同，所以妆容也得往这个调调上靠。 孟劲松没好气地抬眼看，恰看到新慈摇着个带穗子的天青色小团扇，他不知道那是在给孟千姿新护理的指甲扇干，皱了皱眉头，心里默念了句， 心大太监。 新慈不是山户，他是签了保密协议专职给孟千姿做化妆师的。孟劲松面上不露，私底下有点看不上新慈，觉得他爱讨好孟千姿，跟老佛爷面前亦步亦趋的大太监似的。殊不知新慈背地里也不大欣赏他，也发过牢骚说， 都是拿钱给人打工的，姿态软点让千姿高兴怎么了，非那么硬邦邦臭烘烘的，真不会做人。 当然两人表面上还都是一团和气。门上传来敲扣声，先是试探性的， 然后见急。孟劲松知道孟千姿休息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，马上站起身说：“ 我出去看看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